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看来少主您这宗门不但不会让我花钱，反而要大大的赚钱了。难怪你会说以后铁匠不会再继续卑微，这将是整个铁匠行业的转机啊。 如果说之前泰坦决定支持唐三，更重要的是看在唐昊的关系和唐三的潜力上，那么现在他就是完全真心实意的支持，看着唐三的目光中甚至充满了钦佩。将铁匠行业发扬光大是大力神泰坦一生的夙愿，他甚至比唐三要更加兴奋。如果不是儿子和孙子都在，他甚至都要忍不住手舞足蹈了。 这一切我们必须要秘密进行，暂时也不能和天斗帝国皇室有所交集。至于暗器的制作，我会尽快搬过来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唐门的运作。我已经与七宝琉璃宗的宁宗主达成了协议，他会在财力上大量支持唐门，所需的回报就是我们制造出的暗器。所以资金方面您不需要担心，但一些珍稀的金属就需要我们自己来收集了。我们唐门的暗器绝不只是针对那些低端的魂师，我们要让封号斗罗那种级别的对手也为之战栗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。 这些少主就不用担心了，我还有个身份，是大陆铁匠协会的副会长，购买稀有金属不成问题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而已。过些天等唐门稳定下来，我亲自去一趟更新城，那里是铁匠协会总会所在，有着最大的金属交易市场，从那里我们应该能得到不少好东西，甚至还可以再招收一批铁匠。这样吧，少主，等我处理完一件重要的事情后，就对这里进行全面改造，既然要干，我们就大干一场。 长老，到时我与您一同到更新城走一趟，我也想见识一下这座金属之城的风采。 少主，今天您来的正是时候，要是您明天再来，恐怕就见不到老夫了。 哦，长老，您要出门远行？ 哎，说起来，这还与昊天宗有关。当初，昊天宗未封闭之前，乃是天下第一宗门，下面附属大量的魂师派系，其中又以我们四大单属性宗门为最，包括了我们荔枝一族，还有玉枝一族、敏枝一族以及破枝一族在内。随着后来昊天宗出事，宗门宣布封闭，我们也先后退出了昊天宗，但我们四大单属性宗门一向守望相助，每隔两年都会聚首一次，今年正是到了聚首之时。最近武魂殿活动频繁，一年后又要重选七大宗门，我们这次聚首必不可少。明天我就要出发去参与这次聚会，至少要走一个月的时间，还请少主不要怪罪。唐门成立的前期工作我就留下泰诺与您配合，您有什么想法就让他去实施好了。 长老，如果我想与您同去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我明白，四大单属性宗门当初脱离昊天宗也是迫不得已，这些年因为昊天宗与武魂殿当初的矛盾，恐怕过得也并不如意，我想与他们试着接触一下，或许 少主，您跟我一起去倒没什么问题，只是另外三族的族长对昊天宗怨念更深，而且他们也都是极为倔强之辈，这些年何止是不如意那么简单呀，简直就是被排挤得不敢露面，哪怕昊天宗重新解封，他们也绝不会再为昊天宗效力了，您要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，恐怕会白白浪费口舌呀。 他们对昊天宗都怨念很深，尤其是破枝一族，因为昊天宗的关系，他们曾经被武魂殿袭击，宗族损伤近半， 直到现在元气都没有恢复过来。而昊天宗那时却已经封闭，只顾自保，冷了大家的心。 唐三知道在封闭宗门这件事上确实是昊天宗不对，可是那时候的昊天宗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，父亲与武魂殿发生冲突，而自己的爷爷老宗主去世，大伯继承宗主之位不久，宗门内情况极其不稳，为了自保，宗门封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可却苦了这些依附的小宗族。武魂殿找不到昊天宗，自然会拿他们出气，可以想象这些年他们有多么艰难，要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，像荔枝一族这样的情况恐怕还算好的了。 是昊天宗对不起他们。泰坦长老，就让我和您一起去吧，该化解的总要尝试着去化解，哪怕他们将来不会重回昊天宗，我也希望能够尝试着为他们做点事，尽可能地弥补他们这些年所受到的创伤，您看如何？ 少主和当年的主人相比，并不缺少主人的锐气，却要比主人处事更加全面。有少主这句话，老夫定当鞠躬尽瘁。只是，少主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为好。 那就先这样吧，我先回去，唐门成立之事暂缓，明日一早我来与您会合，一起参加丹属性四宗族的聚会。 泰坦祖孙三人一直将唐三送到大门外，目送着他远去。泰诺看看父亲，再看看儿子，忍不住说道， 少主行事沉稳，真不像一个才20岁出头的年轻人呐。 我真的很希望看到昊天宗因为少主而崛起，少主成立唐门也是好事，我们也同样不会再回归昊天宗，以后荔枝一族就只属于唐门。泰龙 爷， 明天你也和我与少主一起去参加聚会，你要跟在少主身边，多向少主学习，只要你能学到3分，今后荔枝一族我也就能放心地交给你了。你在族中也算是拥有难得的天赋，今后能有怎样的成就，就看你能从少主身上学到多少东西了。泰诺，我们走以后家族就交给你了，在我们离开这段时间，你对家族内建筑进行改造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初步改造的程序。 是，父亲。 回到史莱克学院，唐三直接来到住处。木屋这里现在已经住了他们4个人。对奥斯卡他们，唐三自然不会有什么隐瞒，将自己的计划以及荔枝一族的支持简单地说了一遍。 小奥，你和蓉蓉好不容易才团聚，就留在学院吧。胖子，明天你和我一起去。 嘿嘿，好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怎么说以后我也是唐门的副宗主啊。 三哥，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，你让胖子做副门主我也要。 随便你们好了，只要宁叔叔没意见我赞同。 小三，明天还是我们和你一起去吧，你既然知道单属性四宗族对昊天宗怨念很深，万一他们对你不利，我们大家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。 你们还是留下吧，单属性四宗族就算对昊天宗怨念再深，昊天宗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发源地，他们不会对我如何的。再说这边同样要进行一定的准备工作，蓉蓉，麻烦你告诉宁叔叔一声，快则1月，迟则2月，我就会赶回来。 三哥，那你此去可要小心，你还要带小五一起去吗？ 我不会和小五再分开的，放心吧，有如意百宝囊在，遇到危险我也会先将小五保护好。 我的镜像复制长对你们作用有限，一旦使用就会屏蔽你们本来的能力，就不给你们制作了。小三，你这边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就交给我们做好了，大家都是兄弟，你也不需要客气。武魂殿， 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 暂时还没有，你们就在学院继续修炼吧。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去拍卖场看看，购买一些稀有金属回来，钱就直接找宁叔叔拿就是了。宁叔叔会在经济上全力支持我们。 唐三向大师弗兰德等人告辞之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与马红俊两人再次来到荔枝一族。泰坦早已经准备好了，又和唐三商量了一下荔枝一族内部建筑初步改造的方案之后，将其交给泰诺执行，一行人这才上路。泰坦带的人不多，除了泰龙之外，还有四名与泰诺同一辈分的二代弟子，都是年纪40岁以上，魂力超过50级的魂王。唐三怀中依旧抱着小舞，在没有危险的时候，他可不舍得让小舞在如意百宝囊中寂寞。这小舞的本体虽然没有意识，但却十分乖巧，对唐三也很依恋。或许是由于相思断肠红的药效还没有完全吸收，他最喜欢的就是躺在唐三的怀中睡觉。八人出行总不能走路，泰坦特意从宗门调了两辆马车，自己和泰龙与唐三马红俊一辆，四名族人在另外一辆，由四匹健马拉着，四人坐在其中也十分宽敞。至于饮食，都有魂导器携带，不需要占用马车内的空间。无论是马红俊还是唐三都是第一次坐马车，这马车坐起来十分平稳，里面有厚厚的软垫。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拉开窗帘，凉风吹袭，说不出的惬意。坐在车上，马红俊忍不住赞叹： 长老，您这马车还真舒服，怎么都感觉不到什么颠簸啊？ 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，马车的底盘由精铁打造，下面有16个粗大的弹簧，能够过滤颠簸，最适合长途旅行。要不是马车本身这么重，也不需要用四匹马来拉车了。车夫也是宗门弟子。 以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想到您竟然是铁匠大师。还没来得及问您，这次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与其他三族会合呀？ 这次路程不近啊，我们要穿过半个天斗帝国，进入星罗帝国境内，就在两大帝国接壤不远处的龙星城与他们见面。这次聚会是由玉之一族主持的，他们扎根在龙星城，算是除了我们荔枝一族外混得最好的了。哎，少主对四大宗族可能还不太了解，这路上闲来无事，我就给你讲讲我们单属性四宗族的事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